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晚上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 对 啊，这个两种方式都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实时的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对，收看到我们两个在一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 对， 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广告啊，应该不能算是小广告，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 大广告， 叫大福利， 对 不对？ 大福利。 对，跟大家说一个大福利哈，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注意是数字982哈，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对，这个参与这个比赛之后呢，没准儿咱们哪天就可以成为同事了，就加入我们这个 Big Family， 就 Big Family， 你是 Big Family 里面的 Big Z 是吗？ 对对对 ，Big Z， 就是我。 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依旧带来的是这个跟音乐相关的榜单哈。今天来之前我还说了，今天又是一条虐左的榜单， 对， 虐左的榜单， 直接是虐左的榜单，就已经不说是虐那个什么的榜单了啊。 对，不是虐汪星人的榜单， 不是虐汪星人 的榜单，榜单了。 我已经从这个汪星人的群体里边脱离出来了，还是已经升华成另外一个， 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身左，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名词，掌声鼓励一下。 升华成另外一个分支呢，就是我。 对，那其实是因为前两天我们有在这个网上看过一条新闻，那这个新闻呢瞬间就引起了这个热议哈，就是有一位老人好像是走失了，找不到家了，而且他可能是这个记忆力也不太好，只知道自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但是就是这些好心人在他的这个身上就找出了两个东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看一下哈。第二样东西呢是他的老伴儿的火化证明，第二个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给他的老伴儿写的一封信。其实我们能看到这封信好像已经这个纸已经开始泛黄了，应该是很长时间以前的。对对对，而且我还非常八卦的给他放大，因为他看得很不清楚，你知道吧。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我看到了，其实就是说的是一些平时的琐碎，比如说我今天要从哪个城市回来，然后说爸妈怎么样，就是很琐碎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出差在外地的时候给他写的吧。但是你就能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还有包括说虽然老伴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身上依旧揣着这两样东西，就能够看出来他们的感情有多深。 虐左呀， 是不是 眼泪都快下来了？ 对，那其实这个新闻一出来以后呢，微博上很多网友就说了哈，有人说这个老来多健忘， 唯 唯 不忘 相 思。 对，还有人说是这个这位老人随身带着自己的家书和已故爱人的火化证明，走心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陪 伴 才是最 长 情 的 告 白。 真的，这个据了解，他这封信已经应该是40多年前写给他老伴的一封信。 对， 然后他现在一直还带在身上，虽然就是出门在外吧，可能就是 其实我是在想，这个儿女是有多不负责。 就是为什么会让老人一个人出去会带着这两样东西，而不是再给老人带一个？ 也可能是老人忘记了、那个、 忘记带了，但是只记得 忘记了 这两样， 只记得这两样东西。 对对对对对， 可能在他的这个心里边，爱情就是对老伴儿这种思念之情，可能要比自己家住的哪儿要更大一些。 对对 对，因为这条新闻它毕竟是一个咱们也不知道它具体的情况发生的是什么，咱们只是大概的截取了中间这段爱情，就比较美好的爱情故事嘛。 对对对对对、嗯。那今天呢，我们酒吧活力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五首歌。那这五首歌呢，不能说是那种非常甜的爱情歌曲吧，因为其实里面也有比较悲伤一点的。 对 对， 对。 但是这五首歌都是去描写。比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可能会早个二三十年，甚至说四五十年。我们 就是我那年代的爱情， 对，就大佐那个年代的爱情，就是什么手机网络都不发达呀， 对，然后两个人 写信， 对，两个人在这个马路上都不敢牵手，只能牵木棍儿。 你是想起了你是牵木 棍，离老远。你刚讲什么？ 我说你是想起了你的初恋情人 啊， 隔壁村的小芳。 隔壁村的小芳啊，这个十里八村之外的一个名字，一个姑娘名字叫小芳。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两个人都不敢拉手，然后从旁边 木棍是个什么梗？ 捡了一根。啊 啊！怎么了？ 山楂树之恋没看过吗？ 啊啊！我突然。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脑子宕机掉了是吧？ 对对对，宕机了。毕竟今天你真正的四农节没有出现。 哎，对溜、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五首歌曲，都是离我们这个年代稍稍远远一点的这首歌曲，也是感受一下在那个年代那种纯真而且质朴的爱情。 对，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本期九八二回力榜那些从前的爱情故事，第五名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 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慢慢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 谢和弦、徐佳莹、柳树下。 卖惯了复习，家里所有鸡毛蒜皮，但是心里还多一手打理。每天资本时间，他煮的菜不会输给餐厅。有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接着又生个当了阿公阿妈。再次回到公园里，他告诉孙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写的柳树下。 过海来看你， 我扮演的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一下，不肯睡。 话里。 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 第一名刘胡毅，从前慢。 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榜单是跟那些从前的年代比较久远的爱情有关系。嗯、 对对对对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刚刚的这段这个视频混剪，也可以看到当年的那段爱情到底是一个，反正很有年代感的。 怎么有一丝丝的伤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飘荡呢？嗯、快，赶紧把这个气氛造起来！ 毕竟我没有女朋友， 快点，单身狗。来，一提到你单身， 我想要我原来的 苏 农姐，我想要我原来的苏农姐。 好了，我们赶紧说回我们今天的榜单哈。 嗯、对,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的榜单呢，是一共给大家带来了 五首 歌 曲。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年代可能还不是太 那么久远， 对，不是太久远，有的很久远。比如说像这个，会有那么一天和白桦林，可能是讲那个战争时期的， 对苏联时期的爱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像比如说这个，娃娃的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娃娃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您年轻的时候。嗯 哎 对您年轻的时候的这么样的一个年代的一个爱情故事。那我们今天你怎么了？ 谢谢老师给我个特写，谢谢。 你就准备这么 我直接给你哭出来信不信？ 那我们刚才把电视推起来，两个人一起沉默。 不要那样会扣钱的啊！这个还是先给大家说第一首歌曲啊，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大战，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她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 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阿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我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我说声我爱你，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 苏了，对，这表白了，突然，哎，对， 干嘛你？能不能愉快的玩耍来？ 我还沉浸在林俊杰的那句"我爱你"，你干嘛突然间出来煞风景啊？你个70多岁的老人。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们这个，哎，好了，我错了，不要生气、啊。 开玩笑的啊，嗯，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先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这首歌曲呢是由林俊杰本人创作给自己的爷爷奶奶的，而且这个林俊杰的爷爷呢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军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主要讲述爷爷奶奶因为战争而被迫分离的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歌曲当中，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是在那个年代两个人相爱的最美好也是最纯粹的愿望。 对，没错，其实这首歌它应该是分了前后两个部分， A 段 B 段。那它 A 段呢描写的是他爷爷去打仗，然后奶奶在这个家里等他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他的 B 段呢是写的是好像是奶奶去世了，然后爷爷说要等着他，说我们会有那么一天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想象的就是两个人都去世了之后，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人会相见的这么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其实它整体的这个歌感觉听起来还是有一点悲伤的，但是你要是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最后两个人的爱情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我觉得。 对，最后两个人不管怎么说还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在一起了。 对对对， 当然 这也是另外一种，就是其实他的爷爷没有去世，就是不是跟那个白桦林的那个歌曲的感觉是一样的，不是说在战争中去世了，而是说两个人从这个战争中，爷爷从战争中回来了，然后就跟奶奶一直在一起，一直到奶奶去世嘛，还是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 到最后， 所以这个也是我这单身组最相信的一种爱情， 就是唯一还让你相信爱情的， 对，唯一还让我相信爱情的这种事件。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平时在看一些视频啊什么之类的时候，好像老一代的爱情更会触动到我们心里的那个点。 对对对，就像前几个月就是在微博上特别火的那个东北爷爷在台北， 对， 然后他的老爸不是那个台北人嘛，然后这个那个东北爷爷前段时间不是也是去世了， 对， 然后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我老伴呢，就是一个已经花甲之年的人， 对， 然后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是问我老伴呢，或者是说这那位奶奶去这个超市或者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他会去出门去接她， 对对， 每天如此，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有的爱情。 对，就是不管其他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爱情故事写的多么的感动，其实我觉得这种相濡以沫一直到老，而且说包括另一方去世了以后还能够一直这么的思念他的这种爱情，才是最真挚最质朴的一种爱情。那今天我们也是在每一首歌的后面给大家找了一个小故事哈。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说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网友的故事。网友说，爷爷当年出去打仗，30岁回来的时候和奶奶结的婚，一辈子守护奶奶安宁，一家人和和睦睦。88岁的爷爷最后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呢，奶奶死活不听劝，非要拄着拐杖来医院，对着没有意识的爷爷说，别遭罪了，早点走吧。爷爷的心跳血压一下子就有了波动，奶奶回家了，爷爷也安心的去了。这就是我相信的爱情，也就是他来了他才舍得走。哭死了，有没有很感动？ 哇，真的，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背景音乐跳戏。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换一个时段，我们可以在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来做今天的主题，肯定会特别的有效果。然后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的静静8883也说画面感动，他应该说的是，肯定不是说的我们两个哈，应该说的是刚刚 我们两个的画面也挺感动的，非常感人的一幅生气的图。对。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哈、对，那现在时间好像是不太多了，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说完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您再去听一下这首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那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是这首《柳树下》是由谢和弦和徐佳莹演唱的，讲述的是谢和弦的外公外婆的真实的经历，也把这个外公外婆一起创作的歌曲放了进去。里面有一句歌词呢，是男孩撑起家计，女孩惯了夫性。如果大家注意到这首歌的词作者，会发现这首歌的词作者的名字叫做 谢 王 秀英， 刚好是他的这个歌词当中写到的外婆去惯了这个外公的性。对，那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一起去听这首歌。那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 982 活 力 榜，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儿。

首歌还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甜， 非常欢快的啊！ 对，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谢和弦 以及 谢和弦以及这个徐佳莹一起演唱的这首《柳树下》。 对，我们可以听到他前面的完全是在谢和弦用一种说唱的方式， 嗯、 对 你为什么说到说唱的时候也自己说了起来？ 可能最近受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荼毒比较深哈，他前面都是用这个说唱的方式去讲述他外公外婆的这个故事，嗯、 对 然后后面徐佳莹唱的那一段其实就是 柳树下， 对、嗯，就是这个外公外婆两个人当初一起在柳树下写的这么一首歌， 嗯 嗯。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应该是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 对 就是在。 这个我来吧， 哎、你来吧、 啊。这个这么虐心的故事，只能我来讲吧。对，这个故事的起因呢，啊，话说这故事的起因呢，从前在一个小村子里边，有一个小女孩，她是家里边的长女，从小就很爱念书，但是她靠着这个辛苦工作赚来的钱呢，念到了初中毕业，也没有辜负家里边的期望，考试成绩永远都是全班第一。然后呢，在她19岁那年，就是第一次相亲的机会当中，女孩邂逅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全身充满了音乐的气息，他用小提琴和吉他感动了他。 受不了你了， 就我这样的能不能去中国有嘻哈？ 不能， 中国有尬谱， 直接被 diss 下去。中国有尬谱，对。那后来呢，也是两个人在公园旁的柳树下面写了这首歌、 嗯、 那没过多久呢就结婚了，而且他们结婚之前好像还受到了这个女方家庭的一定的反对，觉得可能那个时候觉得玩音乐没什么出息、啊、 玩音乐没什么出息，很多当时就是在那个年代的玩音乐的年轻人都会遭到 不是特别被看好，像我们之前采访的那几位嘉宾一样，他们好像当时也是不是特别被 就是感觉父母一下子觉得你出去干什么去啊，玩音乐去，就是觉得你 不务 正 业，对，就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呢，这个谢和弦的外公也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打动了他的这个老丈人，最终还是娶到了他的外婆、 嗯、 然后两个人就是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嘛。那谢和弦也是把这首歌最终创作出了自己的一个单曲，而且这个时候好像徐佳莹还没有特别火，很多人是听到这首歌以后就觉得徐佳莹唱的那一段就非常的好听， 嗯， 其实就是他的外公外婆在柳树下写的那首歌。 对对对对，无论是那个年代写的歌拿到现在来唱，还是就是那个年代两个人之间想表达那种爱情啊，或者是就是我想托付给你一辈子的那种感情、嗯、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来看来还是太感动了。 对， 为什么要把镜头切给我？ 因为你在说话呀。 你是想看你是想看我眼里的泪花吗？ 对呀、啊、来近一点近一点。 不会的，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那你来给大家念一下今天我们准备的第二个故事吧。 推荐 我觉得这 个故 事还比较适合你的这种风格。 对，就是也是有一位网友跟我们说了啊，说这个某年的春节啊，具体哪一年他已经忘记了，在大年初一正好赶上是情人节，这个我有印象。 嗯， 要不就是2013年，要不就是2014年， 某一个西方情人节哈。 对。然后呢，这个老妈提前两天就开始暗示老爹，哎，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礼物要送给我呀？ 特别的年货， 对，这个逢年过节嘛，大家都会买一点年货来作为储备。但是那天正好赶上情人节，对吧？特别的年货有没有要办的呀？这个老爹也是皱着眉头思考许久，点头表示当然。人生有大智慧的人都是跟你讲 了， 然后就去这个花鸟市场搬来了一个花篮，上面插满了各种鲜花，康乃馨、百合、非洲菊，这个洋蓝、满天星。老妈什么都没说，只是敲了老爹一个脑瓜崩。 对， 到了情人节那天呢，老爹大早上起来溜到花篮前面，从百合的下面、康乃馨和非洲菊的旁边生生硬扒了出来一朵隐藏了2天的红玫瑰，然后送给了老妈。 哇，真的好感动。而且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就是你父母之间，我不会想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你知道吗？ 对， 就可能作为子女的话不会敢想这些事情。 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你爸你妈天天虐你是吗？ 没有，那个七夕节那天的这个节目不是我做的，然后我爸妈那天、你可以给我放一个稍稍悲伤一点的音乐吗？ 好的，可以。 就是七夕情人节那天，这个老爸老妈在微信里面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我等着你这个音乐啊。 好，你不要不说话呀，我很慌，你知道吗？ 没事，就是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然后就是两个人， 哎， 然后就是两个人 在那天晚上，我在节目里做直播的时候还在深夜工作，然后这两个人呢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张他们两个手拉着手的图， 哇， 然后还圈了我一下 然后说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说，儿子，今天晚上你跟谁过节呀？你看我们两个多幸福多美好啊。我说祝爸爸妈妈节日快乐。 然后你那天晚上是怎么过？ 然后我那天晚上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宿。 怎么可能嘛，开什么玩笑啊 简直了、就是、其实 但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俩真的给我发了一张俩人牵手的图片，然后在虐我。 哎呦天哪，其实真的就是父母之间的爱情，可能我们平时是感受不到的，可能觉得他们都是会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可能会拌嘴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是当你看到他们之间有那种很感动啊或者什么， 就会觉得画面很诡异。 我倒不觉得诡异啦，我就会觉得啊，原来我爸爸妈妈也是 有爱情的，是吗？ 也是有爱情，也是有经历过那段时间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爱情还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觉得哎，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 也是非常羡慕的。 哎， 这个说完了刚刚的第二首歌曲《柳树下》，接着为您推荐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一起来听一下。 陌生的城 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说一下他的上榜理由。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写给娃娃的一首歌，所以说咱们这个音乐节目是每一期 都会提到李宗盛大哥。 对，这首歌呢也是描写娃娃在许多年前爱上一个在北京的男人的故事。娃娃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几乎哭到录不下去，用最淳朴的语言直击人的内心，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在他心中这份感情的地位，也是领略到了爱情的深刻刻骨到如此的地步。 对，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哈，可能大家都 应该是 熟悉都是李宗盛那一版的。对，但其实这首歌是李宗盛听了娃娃的这段故事 给 娃娃写 的。 对，他应该是因为娃娃是台湾嘛，在然后他是爱上了一个在北京的一个男生，他就每次都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想从台湾到北京的话，可能还需要到香港转一下机才能够到北京过来，就是路途很波折很曲折。那娃娃每次过来看这个男生就只有很短的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要回去，而且两个人还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吧，最后也没有在一起。还是挺虐的一段故事。 这段感情确实真的挺虐的，不管听李宗盛的版本还是听娃娃的这个版本，就是每一次听，反正两个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 淡淡的忧伤透露出来。 听这个李宗盛的版本会给你一种就是男人很无奈的那种感觉，要是听，但是听娃娃这种感觉就是我特别珍惜这种感情，但是我得不到他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那大家想知道这个背后具体他们俩到底为什么没成的故事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还是挺波折的。 这个在网上也是流传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 对，当时是这个李宗盛在听娃娃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两个人好像是在吃饭的时候听到的。 对， 然后第二天就把这个歌词拿出来了，而且还是用那种一张很破的纸，上面还沾了那种食物的油渍，然后就把这个歌词写出来，然后就传唱至今，变成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对，接下来说完了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接着来说今天的第四首歌曲，也是一张就是非常非常 经 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白桦林》， 一起来 听 一下。 雪村庄飘着白的雪，飞翔，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心上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心上人 跟着这个白桦林的音乐，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白桦林这首歌哈。白桦林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是，这首歌是前苏联的一首民歌呢，它的灵感也就是来源于这个苏联二战时期的一个士兵的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故事都不陌生。其实朴树真正的被大众认识也是凭着这首白桦林的演唱。而且他在这首歌里将感情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是一举打入了文艺 青 年之外的这个老百姓市场。 对，如果大家认真仔细听这首歌曲的话呢，也能从中听到朴树就最开始那种特别特别淳朴那种演唱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技巧在里面，完全就是把 不是，就是人唱人唱歌唱好听唱到极致，就是不需要任何技巧，完全 就是动情， 就 是用情感去唱， 用这个情感再去表达这首歌曲。 对，其实我觉得朴树一直到现在，他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对， 你要说这个音乐圈里面谁是这么久以来出道这么久以来一直不忘初心，一直做自己喜欢的音乐的人？ 我觉得朴树是其中一个。 对，我觉得朴树能算是其中一个。 嗯， 那这个故事我们可能我们应该都看，你知道昨天我在跟我一个小妹妹我们来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她知道这个《白桦林》这首歌是通过《无心法师》的这部电视剧知道的。然后我说你小时候没有听过吗？她说没有。 对，可能对于这个刚刚这一波年轻人，对对对对， 九六九七， 对对对， 他们 对于 这 一波人来说，前苏联的这些比较经典的歌曲， 嗯， 说军歌也好，说那些民歌也好，比如三套车呀，这个白桦林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历史回忆感。 对对对，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肯定是都听过这几首歌。 对，我还会唱俄语的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呢。 来，我拉下来，你唱吧。 这不要。 为什么老给自己挖坑呢？我真的是不太懂这个。 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意愿，哪天想唱看心情。 好吧好吧，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3，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没有讲一个故事哈，它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今天所有歌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汇总吧。 嗯 嗯，是来自这个刘胡毅的 从前 慢。 嗯， 那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呢是这个 作为一首诗。嗯，从前慢呢，第一好在意象，比如说这个钥匙和锁在这个歌词里面也是有所体现，还有这个日色和车马邮件。第二好在意思，与第一个越来越快的对世界的感受相比，从前慢直接转化成了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也是一种生命的哲学。 嗯，对，那这首歌其实是它的词是这个木心先生写的一首诗。 嗯，对对对，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首诗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嗯，对对对， 就是从前那种可能手机啊还有电脑并不发达，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异地恋的话，那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见面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爱情可能更经得住考验，我觉得。 对，更 如果一直在一起的话， 也是更慢一点吧。 对，哎，我们两个真的明年去做晚间节目好不好？ 但是现在还是一个这个晚高峰的节目嘛。 来，啊，推起我们的电乐。 来，不要这样。最后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所有现在不管还是是不是单身的朋友啊，或者是还是有这个情侣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的爱情或者是渴望的那种爱情，像之前的那种爱情一样，慢慢的越来越好。 对，而且其实这种爱情就在我们身边，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包括你的父亲母亲，可能他们拥有的就是这种爱情，从前的爱情， 从前慢的这种爱情。 是的，没错。 这个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啦。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也是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回忆和怀念。 嗯，没错，明天见，拜拜， 拜拜。 夏秋冬了，为什么